早晨，早晨，星期天早上时间来到6: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同时都广播的节目。这个节目叫做 Beautiful Sunday， 而我呢就是 Barbie 林慧啦。今朝早起身翻嚟嘅时候咧，都觉得凉凉地啦，几舒服。咁但系咧，可能因为冇乜风嘅关系咧，始终都唔讲得上话叫做冻嘅。咁啊，所以咧，我又觉得如果你系今朝早出去晨运嘅话咧，咁就适量嘅衣物就可以啦，亦都唔需要着太厚，因为你知咧，有时咧行动太唔方便咧，顾住自己啊，太多衫，如果要除咗佢拎住咧，都几麻烦嘅。咁啊，所以我觉得咧，即系自己睇住天气啦。咁啊，至于天气，咁点知道咧？讲下今日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给你知先，今日大致多云，早上有薄雾和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到和缓的南至到东南风啊。展望明日早晚都是潮湿，本周天气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是有阳光的。现在天气都尚算是 OK 的，因为星期六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90%。 我有我的感觉，闹市里四处穿梭，喧哗的声音似是猎豹。我有我双手抱着我，哪个也不痛，喜欢孤僻感觉是猎豹。流浪最好，不怕走错路，只想一个不修边幅穿。 听过 Aga 的 City Pop， 跟住我哋有姜涛啊。 仍多么的想敬重你吧，然而一本通书你没有放下，咸丰的标准已落伍吧，潮流冷子疮疤，为何要笑你风格练提琴，还按你伟大指引学俄文，抱歉我决定不知任何人，你被权无位强就凭我两脚都可以飞行，谁话稀罕你风尘，大师班好得很，不过他非必需品，我有天生的金粉，不了酷得这么紧。水上汹涌背后要落进化，难道有我从前要跳舞先上晚鱼堂，谁该要创造新舞佛流堂，算我已带着新衣大逃亡，无人能难止渴望，而我却太喜欢我疯狂，旁人一所更高浪，大师班的班房参过拘谨的黑房，叫我假装过执堂，偏要当一粒姜糖、yeah. 昨晚通处都看到他的相关报道，除了因为有人模仿他而他很大方地说无所谓之外，也是因为他做了移民演唱会的嘉宾，掌声雷动，大家说哇真的很多人喜欢姜涛，为你选择他今早这一首的新歌 Masterclass， 让你感受一下到底他是一个怎样的小伙子，他的干劲和他的热诚到底有多深有多少呢？ 你说你那心火，但是我也未愿讲和，静静看我怎么突破，也许你未明白，等我 乐坛就应该是百花齐放，乜嘢嘅人都有，只要有才华有干劲，点解唔可以啊？今朝早拣嚟呢啲有节奏嘅作品，希望提一提神啦、 啊。大话越被放大，越混乱越被贩卖，痛痛都博我戴羊群舞摆。事实若未够坏，就尽量捏造更坏，痛痛都要博戴羊才理解。呼声多清脆，指点多尖锐，点击率。过的山水，高调与地对，而低调实在没趣。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跟对。姿态，真心话讲得多变了告解，望

率性，要痛快透顶，活着为方音，落下自满的神情，不经思索的件事，就像越独立越自信整，最具爱这个我要最爱我，天与界你哪里会听，只知一生要心换这个他，多主观讲一句不需理据，把他错处夸张化，懒你每寸偏差，途人没笑着未论真假，无人曾为吻同情过差，只想劝过欢呼劝过 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他身体只有风忧，以后杀手杀戮，哪会战斗，还卖你放松落动问候，Don't call me selfish, I must stay in my field. We know we gon' slay. Bad talk, oh no, can relate. Now that's the life that we chose, don't you know tomorrow. Now you wanna kill my flow, such a bad ego. 尖酸的留言偏偏不知，谁人亦有着难题或故事。Yeah, 多谢放肆欠理智，说教养哪里有意思？只知一生要审判这个他，多主观，讲一句不需理据，把他错处夸张化，懒你每寸偏差。旁人没笑着未论真假，无人曾会问同情过他，只想劝话欢呼劝话 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他身体只有风忧，自个杀手杀戮，哪会战斗，还卖你普通恶动问候，几千位，几千次不讲理据，挑的错说夸张化，懒你每寸偏差，你会痛心吗？会了解吗？谁人无过犯，谁无创疤？几多真话，几多假话？ 先送上两首作品，分别有嚟自 Anson Low 卢汉廷嘅 Eagle， 同埋啱啱听紧嚟自力俊嘅呢一首《都市爬行》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到访伊朗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伊朗外长扎里夫签署两国25年合作协议，协议的细节还未公布，但路透社预计涉及中国对伊朗能源和基建方面的投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协议是贸易、经济和运输合作的路线图，特别着重双方的私营企业。王毅赞扬伊朗自主决定和别国的关系，不会好像一些国家因为一个电话而改变立场。缅甸军方镇压反军事政变示威之际，有武装组织表示，军方派出战机空袭邻近泰国边境的一条村庄，控制缅甸东南地区的少数族裔武装组织克伦民族联盟话，多架战机星期六晚八点左右攻击联盟占领的一条村庄，村民慌忙逃生。有民间组织透露，村民报告空袭导致两死两伤，由于当地位处偏远地区，死伤人数可能会增加。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星期五晚发生最少两宗枪击案，造成一人死亡，七人受伤，其中四个人危殆。其中一宗枪击案发生在一间酒吧外，警方说一名男子以手枪向酒吧外的人群开枪，多人中枪受伤。警方到场后分别在酒吧内和一间便利店里面发现两名伤者，另外有三人坐车自行前往医院，警方正追捕枪手。社交媒体 Facebook 以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声称一款药物可治疗新型肺炎，决定以多次散播有关疫情的虚假资讯为由，冻结马杜罗的专业30日。马杜罗今年1月在 Facebook 发布一段影片，声称从百里香中提取的口服溶液是一种神奇药物，可以中和新型冠状病毒，而且没有副作用。但有医生表示，马杜罗的讲法并没有科学依据。Facebook 表示，根据世卫的指引，目前没有药物能够完全治疗新型肺炎。由于马杜罗的专业多次违反相关守则，决定冻结他的专业30日，只是开放阅览功能，有关影片亦都已经被下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薄雾同埋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早晚潮湿，本周天气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用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证明书仲要在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多年，日本人气组合生物鼓掌以及摩托加卡尼推出新曲前，天空海阔，越洋访问。 生き物係です。 ボーカルの吉岡清江です。 ギターリーダー水野良樹です。 ギターハープ山下穂高です。 星期一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发源号生物鼓掌访问音乐特辑。 诗培诗家星期天， 早晨啊！今集我哋嘅嘉宾咧有嚟自印尼，而家喺香港住咗差唔多五年，系一位研究助理嘅 Ivani。嗱，咁之前咧同你倾偈，感受到你都好中意喺香港嘅生活啦，同公司同事嘅关系亦都非常之好。咁问下你啊，你觉得喺香港同同事之间最深刻嘅事情系咩事咧 ？Jadi waktu itu saya pernah diajak sama teman-teman kantor waktu intern di salah satu perusahaan IT di Hong Kong buat nonton Dragon Boat Competition di Saigon. Dan itu pertama kali saya pergi bareng-bareng teman lokal buat lihat Dragon Boat Festival dan sangat-sangat berkenang buat saya karena suasananya meriah banget, ramai banget, dan semua orang benar-benar semangat. Setelah nonton competition-nya, saya juga ngerasa lebih kenal lagi dengan tradisi Hong Kong dan bisa lebih dekat dengan kolega-kolega yang ada di situ. Dan bahkan jadi lebih akrab dengan mereka, sampai sekarang pun masih sering kontak setelah ikut gabung dalam acara itu. 佢话嗰阵时咧，佢就喺一间嘅 IT 公司做紧实习。嗰阵时佢嘅同事就邀请佢一齐去睇龙舟比赛。哇！第一次同同事去睇龙舟节，真系非常非常难忘啊！非常之热闹，个个都好兴奋，虽然系有少少逼嘅。睇完比赛之后，佢觉得对于香港嘅传统更加熟悉，亦都同嗰班嘅同事变得更加亲密。而而家佢哋仲有保持联络噶。哇！咁你同佢哋嘅关系真系唔错喎。咁你喺香港有冇遇过咩困难或者系挑战呢？ Yang paling menantang pertama-tama ya pasti bahasa ya, karena bahasa kantor di sana lumayan terbatas. Jadi buat jadi expert di Hong Kong agak susah juga kalau misalnya klien yang lebih prefer ngomong bahasa Kantonis daripada bahasa Inggris. Dan juga di sini buat mencari kerjaan lebih kompetitif karena kompetitornya bukan cuma sekedar sesama teman-teman yang lulusan Hong Kong. Ini juga bikin lebih banyak opportunity buat kita bisa berkembang dan banyak belajar dari orang lain. 最大嘅挑战咧，一定系语言啊，因为咧佢嘅广东话非常之有限，而佢嘅客人咧一般都系中意讲广东话多过英文，所以佢觉得喺香港做一个专业人士咧，对佢嚟讲真系几困难啊。另外，佢觉得喺香港嘅竞争咧真系几大噶，因为咧除咗喺香港毕业嘅人啦，喺海外毕业嘅人都会嚟到呢一度揾工。不过佢亦都话，咁令到佢更加有机会进步。嗯，感受到你是一位遇到困难亦都不会放弃，亦都会继续努力增值自己的一位女生，加油啊！最后啦，知道你的家人都很喜欢看香港的电影的、哦、平时他们是看什么 的？ Hong Kong movie 都蛮 populer di Indonesia， terutama di kalangan orang tua saya. Jadi waktu kecil tuh sering banget disetel movie-movienya Jackie Chan atau Andy Lau. Orang tua saya penggemar beratnya, jadi kadang-kadang tiap pagi sering disetel film-film kungfu mereka. Terus sepanjang hari ya nontonnya film-film mereka juga. 佢话香港嘅电影咧喺印尼都几受欢迎噶，佢嘅爸爸妈妈亦都非常之喜欢。以前佢仲系小朋友嘅时候，成日佢哋都会睇成龙或者系刘德华嘅电影。佢嘅爸爸妈妈都系佢哋嘅戏迷嚟噶，佢哋成日咧由朝头早就会开始睇功夫片，睇足一日。哇！之前都听过咧，香港嘅电影咧喺东南亚好多地方都好受欢迎，估唔到你嘅爸爸妈妈都系戏迷之一啊！嗱，咁除咗以前嘅香港电影好睇之外咧，我觉得香港而家嘅电影咧亦都非常之唔错噶，有时间记住要睇下。今日多谢晒 Ivani 嘅分享 ，Thank you。 Netizen ku kamehameha 1872388。如果你咧今朝早都有点唱嘅说话，想同你身边嘅屋企人讲嘅话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嘅1872388。无论系点唱咯，亦或系有啲疫情底下咧未能够见面，想分享一下嘅小心意啦。今朝早嘅大电波仍然开放俾你嘅，喺度听你电话，同埋咧嘅哥哥咧都准备好啦。咁而林慧静咧亦都会同你一齐分享一下你嘅一啲快乐事，希望透过快乐咧将你嘅呢一种正能量散播出嚟啊！ Jangan kau sedih, jangan kau cemas. Aku di sini, superhero mu. Ini aku, superhero mu. Ini aku.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我最喜欢的交通工具。 我最喜欢的交通工具其实是飞机，因为它可以带我们去很远的地方，例如好像不同的国家一样。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Beautiful Sunday， 主持 Bobby 林慧。 好啦，正式接听大家的电话先。第一通电话我哋接通嘅咧有陈女士，早晨陈女士， 早晨， 早晨啊，点啊，你几好嘛？ 我好开心啊，第一次打通又打到俾我。 哦，咁又几好喎、啊！ 我多谢出边嗰个哥哥接我电话。 嗯，唔好客气啊。咁点啊？你点解打电话嚟嘅？ 我咧，我个孙女咧，梁卓林，就呢个四月九号就生日， 几岁啊？ 20， 咁大个啦。 是啊， 因为听你把声，觉得你个孙女应该几岁？哇，20岁咁啊，真系开始要计划自己的前程噶啦！ 系啊，祝佢身体健康啦，生日快乐啦！ 嗯， 我叫佢上网听翻你嘅。 好啊，佢哋一定好叻啦，喺呢一啲方面。 系，梗系啦，因为我都系第一次，我系老人家嚟噶。 但系你把声好年轻，真系嘅，即系觉得你好似咧好精灵啦，同埋觉得我真系幻想唔到你原来20岁有个孙女啦已经。 吓、啊，你阿林慧啊，我都好中，日日我听你连听住你嘅，你听住你哋嘅啦。 系啊，多谢你啊。 咁因为我咧，我啱啱咧就礼拜日咧就有病、入咗人世。啊，唔系，我多谢我家人先。 你讲咧，你慢慢讲。 好在翻嚟咧，睇到我情形咧，我就快啲好翻啦。而家几日嘢， 系咪小毛病嚟噶咋？ 系面瘫喎，叫做。 哦，明白明白，咁啊，可能真系要用唔同方法去治疗喎。 系、第七条神经线发炎啊。 系。 咁我啲家人个个都好好照顾我。因为我视力唔系几好啊。 系，所以就即系而家咁出咗院未啊？ 我出咗啦，我翻咗嚟几日噶啦。 哦，明白。 咁咧，嗰人济医院14M。 嗰啲护士，我多谢佢哋，个个都好好对我。 系，但系咧，陈女士啊，即系嗱，少少嘅建议啦，真系如果遇到面瘫问题咧，可能真系除咗话西医之外咧，都有谂下中医。 哦哦， 系啊，因为我自己身边有几个朋友都试过系咁样啦， 咁 佢哋都系叫做把握嗰个黄金时间，即系譬如可能喺发生咗事情之后咧，即系可能尽快啦，就佢哋就揾咗中医。咁我有两个朋友，呢一个咧就系针灸可以帮到手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用嗰啲叫做咩梅花针啊。咁就係咧，有一間某一間大學，你可能上網，你叫你個孫女幫你揾下啦。即係香港某一間大學咧，有一個嘅中醫學院嘅，咁裏邊都有一個嘅都幾出名嘅係做呢啲咁上下嘅。咁即係你都可以訪尋下唔同嘅方法。即係我頭先嗰啲係一個參考啫。咁啊，睇下你自己適唔適合啦。 係 啊，但係就即係我發覺係都好多朋友係越早去用中醫幫手咧，好似嗰個即系恢复个情况都快啲，如果拖得耐咗咧，就可能会真系个进度会慢啲。咁所以你都把握个时间，尽快去睇下唔同嘅地方，睇下会好啲咯。 多谢你嘅关心。 哎呀，唔好咁讲，因为真系其实好普遍啊，而家越嚟越多人系咁样。 因为我咧，我就发觉得早，唔知我而家咧即系恢复到有六成几人。咁佢食咗啲西藥先至去睇咯，一係我就咁。 係明白，係呢個你自己選擇同埋決定啦。但係即係我自己身邊見到啲朋友嘅經驗就係、是，我發覺 佢唔食西藥，食唔食西藥？ 佢第一時間都係去咗醫院先嘅，同你一樣。我呢兩個朋友，其中一個咧就係長者嚟嘅，咁兩個咧都係一個四十幾歲，一個三十幾歲 嚇。 係咯，我識得嗰啲都差唔多噶啦，都接近七十啦。咁就老嗰個咧就第一時間睇中醫先嘅，後生嗰兩個咧就第一時間睇西醫先。咁所以咧，即係我就對比到，嗰個好似個情況同埋個進度都有啲唔同喎。咁即係不妨參考下唔同嘅意見咯， 係啊。係啊，我個女都叫我睇西中醫，不過我驚心夠啊，我就 其實唔使驚啦。哎呀，即係如果去到有啲乜嘢可以幫到手嘅，其實都 係啊，係啊，係啊，最緊要啊。 我都有陪過我個朋友嗱，我嗰個長者嘅朋友咧，就我有陪過佢去做呢啲治療嘅。咁我睇，我初初都覺得哇，係咪都驚驚地咧咁？咁 但 原來咧，即係你知而家咧，啲女士咪好興美容嘅，美容咧有一樣嘢咧就即係都係好似啲針嘅碌碌咁樣嘅，就碌塊面啦。咁我當其時咧，我陪佢去做嗰個治療嘅時候咧，我就好好奇啦，我就問哇，點做啊？點樣吉塊面啊？咁樣啦。 係咯。 咁跟住咧，個醫生就都好 nice 嘅，即係俾我睇下，哦，原來嗰啲針咧好幼嘅啫，即係佢純粹咧個吉咧就係話刺激下嗰個嘅面嘅，我唔知道。穴位定神经啦吓，咁佢就话咁样就会快啲嘅。咁果然咧，我嗰个长者朋友真系接近七十岁噶啦，我谂佢大概一个月都完全冇晒事啦。 系 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即系试下唔同方法去睇下啦。 好啊，好啊，我听下你嘅意见啦。 系啊，唔同即 系谂住食埋呢几日药，我出咗院两日啫嘛。 吓吓吓，系咯，你即系听你个女讲都系话试下唔同方法啦，咁你都可以揾下。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 好啊 好啦，多谢你。 我点一首张学友嘅。嗰个咩咩爱你一生， 每天爱你多一些， 系每天爱你多一些， 我帮你揾下好冇？ 好好啊， 好啦，多谢你电话，好， 我孙女成日问听翻， 好啦好啦，多谢你，拜拜， 唔 好客气，拜拜。其实真系嘅，即系人生有时遇到唔同嘅情况啦，无论系病痛又好啦，或者困难都好啦。我自己都觉得嘅，就算系咩都好咧，都应该要揾多几条出路俾自己选择。好多时咧，人就会觉得去到某一啲阶段好彷徨啦，或者唔知点算啦。但系当你退一步嘅时候咧，你发觉啊，其实出面个世界都有好多人愿意咧同你交流啦，同你沟通啦。而喺沟通嘅过程当中咧，可能你又会发觉咗好多有趣或者有用嘅资讯咧，可以帮你容易啲行前一步嘅。咁所以有时即系都系自己嘅选择啦，当然。咁但我又觉得，所有嘢咧都唔会话解决唔到嘅。可能是遲和早的問題而已，給點耐性，給點心機的話，必定能夠找到一條好的出路繼續前行的。好，我們聽一聽下一個電話先。早晨。 早晨。 是不是 Kobe 啊？ 是，早晨。 早晨啊，怎麼樣啊？ Kobe 婆婆。 哦， Kobe 婆婆，越來越升級添。 我想說，我先生呢，就 三月七号就入咗急诊室， 系， 跟住就入咗医院住咗两日，咁就佢大便出血，咁就 check 出嚟，好感恩啊，好感恩，超感恩，佢入得正身啊，十分钟就可以见到医生，跟住就可以收佢入院，咁 check 出嚟就系肠胃出血， 系，跟住就好快咁治疗咗啦， 系啦，跟住系好快治疗，跟住啦。又 check 多佢一样嘢就糖尿高，系啊，超紧因就系、是，佢之前乜都唔使戒口啊，佢话乜都唔使戒口嘅，就好感恩啦，真系，而家就继续佢自己朝早喺屋企捉手指啊，做运动啦咁咯， 咁但系而家使唔使戒口啊？ 佢自己就戒口啦，我早都同佢讲，我同佢讲，你即系之前已经同佢讲啦，而家咧就少盐少油。少糖最好噶啦，咁佢自己食惯呢啲嘢啊嘛，咁佢自己几十年嚟都冇咩迹象，佢话冇事咯， 即系冇唔舒服冇剩嘅，突然之间系今次突然间 check 埋出嚟啫， 系啦系啦系啦，糖尿高咧系突然间 check 出嚟嘅， 咁呢啲就真系好有福气啦，即系食足几十年先，然之后食到咁上下啦，我就算啦，我而家都可以咧咩山珍百味都食过啦，所以咧就算啦，解解口啦，自己健康啲啦咁。 系啦系啊，佢而家真系好解口，解口连到我哋都我就话呢啲即系因祸得福啦，真系超感恩啦， 又唔使你劝系嘛，有啲好多话即系劝极都唔听啊，又家重屋废咁啊，你又唔使啦，佢自动自觉啦而家。 你劝唔到噶呢啲人，佢自己系咁就咁噶，即系佢啲性格系咁嘅。 同埋几十年习惯，有时候真系好难嘅，嗬。 系啊，成六七十岁，你嗰个食嗰个口味，即系已经系固，即系固定 惯咗。咁啊系，好多时成日都听人讲嘅系咁噶。你由得我啦，食咗几十年都冇事咁。咁啲后生通常系反驳一句：，嘿，系味啫咁。但系有时咧谂落。算啦，即系如果睇下去到某一啲年纪都冇事咧，可能身体都适应咗啦。又或者系可能真系，万一好似你咁样，即系先生突然之间，因为今次啦发现咗一样嘢嘅时候，佢又可能自己都惊噶啦，即系唉，算啦，我都系保重身体，因为点解咧？惊 啦，佢几惊啊！惊时佢 check 讲入医院，我就同佢讲，check 个高啦嘛，我话佢糖好高喎，佢冇糖尿啊，喺楼下跟住失毒。好高喎、啊！我话你 冇得拗啦，咁就 系啊，因为佢唔去 check， 我叫佢 check， 佢唔去 check 啊嘛，冇办法，咁就做紧因啦。 咁会唔会你都松一口气咧？今次即系卒之都唔使再劝佢啦，咁。 因为同埋我成家人都松一口气，点解？佢嗱有阵时我先生系负责，有阵时佢而家退咗休咧，负责煮饭，有阵时煮饭噶嘛。我入到厨房见到佢咁多油，我都讲一句：咁多油。 咁你今次你哋成家都受惠喎，如果係咁，因为个个都可以少盐少油， 即唔使食咁多嗰啲添加剂啊，真系啊， 其实都系嘅。咁你哋都健康咗啦，随之而嚟，咁所以你哋咧即系有其他病痛嘅风险又降低咗啦。 系啊，即系讲个例子俾啲人听咯。 系啊， 你睇下佢话乜都冇，一 check 出嚟啊，惊到你迟迟震系咪？ 所以其实系嘅。呢一排咧，即系我见到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因为佢哋有考虑去接种疫苗啦，之前咁，但系因为见到可能有好多异状咧，就系讲话平时啲人咧冇乜去做身体检查嘅，突然之间有啲嘢咧，原来可能同个疫苗系有冲突，唔系好啱打，咁就唔知道啦。咁所以而家呢一排咧，都真系多咗人去自己主动做呢个身体检查，等我睇清楚自己身体状况系咪真系适合先咁。咁呢样嘢都系啱嘅，其实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 好啦， 我检查。我跟呢个三月，我四月咧好多人生日 你讲啊，你慢慢讲。 四月就我自己啦。 你几号啊？ 我四月五号。我两个妹就四月八号，一个家姐就四月廿七号。 系哇，真系咁多噶，咁多姊妹都系四月生日。 系啊，一个孙女咧就四月廿九号。就系 Copy 啦。 吓，就系你系就系佢婆婆啦。 嗱，我就系佢婆婆啦，有希望佢快高长大啦，食嘢唔好咁拣择啦，同埋个个有健康身体，同埋我家姐廿七号个家姐，你俾佢身体健康啦，一路有健健康康啦， 个个都健健康康啦， 系啦，佢早排上个礼拜就冷亲感冒，咁就头晕，咁你呢几日呢排都有少少唔系未妥嘅。希望快啲康复， 要快啲好翻啦！ 系啊，同埋做嘢嗰啲又 工作愉快啦，个个健康，亦都有健健康康，同埋对阿妈妈啦，我妈咪， 嗯， 佢要疫情疫情咧，我妹咧唔俾佢落街，咁咧佢后生嗰时就识做衣服嘅， 嗯， 即系缝纫嘅，咁咧我妹咧就买好多布俾佢做，啊，佢做得好开心，佢有少少个脑退化， 系， 咁咧之前咧就唔讲嘢嘅，成日都唔讲嘢嘅。而家做咗之后咧，就好多嘢同人倾偈，即系个刺激咗个脑啊。 嗯嗯嗯。 咁就即系会，即系你俾呢啲嘢去做咧，佢会即系 锻炼到啊嘛。嗯。 同埋佢可能记忆翻嗰啲时间，有啲嘢啦。 通常啲人都系话咧，脑退化咧系会唔记得而家近来嗰啲嘢，就记翻以前几廿年前嗰啲嘢噶，系咪 咁？系啊。 嗯。 我妹都唔知道，就系觉得，诶，唔俾你落街。就佢好闷啫， 以为点解讲嚟讲去都系嗰啲嘅咁。 系啊，佢唔系讲嚟讲去嗰啲，佢唔讲啊，直情坐喺度。你讲嘢，平时你讲嘢咧，佢要加把口一齐倾噶嘛。咁佢直情唔讲嘢， 嗯， 佢只耳咧又佢又戴助听噶嘛。我哋又唔知佢听唔听到。咁寻日就好开心，就过去佢又同我讲啊，几时几时嘅嘢，我话我同我妹讲。你啲逢人真係有效啦，佢嗰陣時唔同你講嘢， 即係帶起翻個話題， 係啦，帶翻兩年之兩年內都唔講嘢乜滯㗎， 咁啊試下再循住呢個方向去下啦， 係啊係啊，即係。同嗰啲人啦，好，我唔阻你。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Kobe 婆婆，好， 拜 拜。真系锡到窿嘅，所以攞自己个孙女个名嚟到，即系用呢个听众嘅电话嘅名吓。好啦，我哋听下最后一通电话啦。早晨， 早晨 ，Bobby， 系啊，点称呼你啊？ 阿 Yuki 啊 ，Yuki， 早晨，点解打嚟嘅 ？Yuki， 我四月份咧好多人生日，我今日咧就借住个机会祝福佢哋生日 请讲 四月四号咧，儿童节咧嗰日就我师傅孙志明太极师傅生日。 系 咁啊，四月八号咧我个女生日啦。 嗯， 四月廿几号我个孙仔生日啦。 嗯， 咁啊祝佢哋大家身体健康。仲有我嘅喺内地嗰个黎丽芝师傅亦都系祝佢身体健康。 嗯嗯， 系咁多啦。 今年希望真系个个都可以健康平安，咁就最好啦。 点嗰个世界真细小嘅儿歌听得？ 哦，我阵间揾下有冇先，因为我哋未必有呢啲歌喺呢度，好冇？多谢晒你电话 ，Yuki， 好， 拜拜。真系嘅，有时咧人咧好得意嘅，就系如果你能够咧珍惜你自己现在拥有嘅一切嘅话咧，无论出边嘅世界系几咁凶险咧，你都唔使担心嘅，因为有你嘅屋企人陪住你啦。好似头先嗰几位朋友咁样咧，我都 feel 到佢哋咧屋企满满都系爱，亦都有好多亲人嘅陪伴。希望咧个个都可以健健康康，继续开开心心啦。而每过一天，每一天是最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以我这生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哇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哦哦、以后明天深夜仍每过一天每一天这情深者爱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中国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和儿童是新的低点。欧盟驻缅甸代表团形容星期六是缅甸恐怖和耻辱的一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说，暴力行为进一步加重政变的不合法性和领袖的罪责。 美国多处有民众游行抗议针对亚裔的歧视行为，纽约皇后区有几百人聚集高叫口号，谴责近期在美国多处发生针对亚裔的暴力犯罪和歧视事件。有示威者说他们在美国生活了三十几年，但近期接连发生的种族歧视事件令他们忍无可忍，必须走上街头表达诉求。报道说美国几十个城市同日亦有类似的抗议活动，其中纽约最少有两场示威。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薄雾和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早晚潮湿，本周天气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成日都有人讲小朋友同埋狗都系难教嘅生物。事实又是不是呢？ 当然不是啦，只要我们有适当的从旁指导，动物和小朋友都可以互相成为对方的学习对象。 想知道个办法是怎样，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阿鲁家有爱宠， 有训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怎做狗公关。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好啦，早晨时间嚟到7:07，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有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啊！咁我直播室咧呢一刻除咗有我林慧之外咧，都有格先生。Selamat pagi， 格先生。 Selamat pagi， 格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德曼。 咁啊，又一个礼拜过去啦，你话几快咧？我而家咧基本上咧好多时做嘢唔知道系星期几啦，咁但我就会攞咧几时嚟同你见面咧为一个指标。 哇！ 即系我知道见到格先生咧。就是星期日啦，咁样咯，因为有时真系会噶。 OK， 系啊，因为你知道我譬如放假咧，我系一个星期嘅中间放一日， 系咪嗰一日都系同嗰一日，定系会转嚟转去 嘅？唔会嘅，都系嗰一日啦，因为而家定咗啦。 点解唔用个放假嗰个日子嚟做指标咧？ 我咧嗱，因为放假咧，我系放星期三、星期六咁样啦。咁即係得開咗兩節啦。咁點解我覺得呢個放假嘅日子呢係最適合我，但係我又會覺得好混淆嘅呢，就係因為嗱，我其他日子呢我都要返朝頭早節目㗎嘛。咁即係話呢，其實嗰啲日子對於我嚟講呢係唔係好分到禮拜幾嘅，因為我係靠自己個睡眠狀態呢同埋個人嘅精神程度嚟到判斷到底自己係放緊假定還是返緊工嘅。通常好明顯你會以為返緊工嘅時候係會特別攰啦，但其實唔係，係放假嗰陣時特別攰。 咁所以咧，逢星期三同埋星期六咧，我基本上咧都系会瞓得好差啦，基本上唔系好瞓到觉啦，应该咁讲啦。同埋咧，你系控制唔到，好多朋友咧就关心我，譬如琴日我个 friend 咧就send message 俾我，喂点啊？你今日放假喎，可以唞下。我唔系啊，我女一早叫醒我啦。咁跟住佢就会话啦，咁你个女系自己早起身啫，咁你都可以瞓下噶。我话唔系啊，佢一起身第一件事就熬醒我，妈咪我哋一齐玩啊。咁跟住你又会觉得啊，咁平时都冇乜时间陪佢啦，咁不如就尽量去令到你嗰日假期可以尽量多得一秒得一秒去陪佢啦。咁你就会有呢个心态，于是你就会觉得好啦，我起身啦咁。咁所以基本上对于一个妈妈嚟讲咧，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妈妈都系咁嘅。如果好似我哋呢一种咧要翻工噶啦，基本上你假期有嘅时间，你都会尽量想俾小朋友咯。 系，咁你瞓得系咪仲少过平时翻工咧？如果系放假嘅时候， 又未至于嘅，其实同平时翻工差唔多咯。因为你会跟佢一起早啲瞓啦，但系佢又会早起身，咁所以都系同平时个时间差唔多嘅。其实瞓得多啲啲嘅，因为平时如果要翻工嘅时候咧，我好多时系夜晚黑睇报纸睇到最后一刻嘅，即系我可能真系睇到十点几，睇下有冇啲夜晚嘅资讯啦，然后第二朝一早可以去做 follow up 啊咁。咁所以就通常都系瞓几个钟咯，依家惯咗。 但系咧就如果系放假嘅时候咧，就多啲系 activity 嘅，系 active 啲嘅，系劳动啲。我觉得就系咪？ 呢一排咧就真系少咗劳动嘅。之前有一排我都想尽量多啲活动，即系有时去下沙滩啊，去下公园啊，有时去下睇动物啊，咁即系都会有唔同活动噶。咁但系而家咧最近疫情咧就真系好小心啦。即系就算你话嗱，屋企附近嘅公园设施咧、游乐设施全部封晒啦。咁你想落去玩，基本上都冇得你玩啦。已经就算你想近近地落去公园行下咧，你都觉得都好似只系睇到啲树木咯。即你都可以去晒太阳嘅，咁但系又好似冇咩睇咁样啦，咁你又会觉得有种感觉就系、是，唉，好似得个睇字又冇得去，咁有时小朋友见到围住晒咧，佢哋都失望嘅，因为佢同我哋唔同嘛，大人就觉得散下步都几好啊，小朋友就觉得围住晒都冇得玩咁，咁所以咧，预期佢咁失望咧，咁不如喺屋企做其他佢觉得有趣嘅嘢啦。即系会揾呢啲咁嘅工作去处理咯。 系，但系真系可惜咧，细路仔咧觉得咧有趣嘅啲嘢咧唔系执屋咯。如果系咧执屋可以变做好有趣咧，我觉得呢个系 perfect 啦。 佢可能会想帮你美化间屋咯。即系我好记得嗰阵时咧，因为我妈妈屋企咧系嗰个格调咧比较简洁啲嘅。即係譬如啲櫃啊，或者牆壁咧，都比較淺色啦，甚至乎啲櫃係白色咁樣啦。 啊！你又俾我估佢係咪去同你畫啲牆啊？ 係啊，佢幫你畫完之後，佢仲要話翻俾你聽，我覺得你埲牆唔靚啊，白色嘅，我咪幫你加啲公仔。 咁阿婆婆有冇油翻啊？可唔可以？ 佢又唔使油嘅，因為佢都好彩，佢用嗰啲鉛筆嚟嘅啫，咁都擦得甩嘅。咁但係就之後要教佢咯，即係你真係唔好咁樣做啦，即係咁樣係唔啱噶，唔係等於美化咗佢噶。如果你想美化咧，我哋而家就鼓勵佢嘅，即係你可以用畫紙或者用其他啲白紙都可以。你就畫完之後，我幫你貼上去啦。 唔同噶嘛，你企住畫，同埋即係坐喺度畫咧，企住嗰啲係好似嗰啲大師嗰啲畫，係感覺上係好似好得咁樣噶。 啱啱先生，我想話你真係好了解佢，所以佢最近咧係將張紙黐住上埲牆度先至畫 啊。 我細個都係咁噶，我想話我細個係將我屋企啲木門咧全部攞粉筆嚟寫曬字咯。我细细个真系啊，我温书咧，即系嗱呢排开始我个女要默书啦，咁佢自己都识得温书嘅，咁但系我细个咧系用粉笔同埋木门嚟自己温书咯，即系尤其是咧，我好中意屋企啲木门咧日久失修嘅时候咧，就即系除咗咩声之外咧，就系嗰层油咧，嗰层油甩紧啲啊，咁佢冇咗嗰个油嘅令面咧，你粉笔字写落去咧系好好，好似黑板咁样噶，咁我就即系个个礼拜自己默书嘅时候咧。就自動自覺咁樣拎本書企喺度，好似當自己係老師咁，咁就寫一次喺度門度。咁啊寫完之後咧，咁就可以自己記曬啦，温完一次啦，咁樣咯。 真係好玩㗎！ 好玩啊！我而家仲有我細個教書嗰啲相喺度啊！系啊，呢排喺度睇旧相， 呢多年都可以做啊，都几好玩啊！呢、這个 我屋企啲门应该唔系好上色啊，但系因为以前啲门系啲啡色嘅木门啊嘛， 而家咧，你知啦，好多时都系啲装修咧，你写完之后睇唔到噶。 但好似有啲嘢咧系可以黐上去啲胶啦，然后你系用啲water marker 嗰啲 mark 完，然后再抹翻嘅。 啊，好得意喎！唔知系咪真系而家呢一代咧，见到黑板多过见到白板咧？佢哋即系对于白板嗰个情意结，同埋对黑板嗰个情意结系完全唔一样 的。即系中意黑板多啲。 黑板系教书嘅，白板系玩嘅性质咯。即系而家已经太多呢啲玩具啊，因为同我哋以前嗰代唔同嘛。以前咧，我嗰个年代咧，黑板咧就系可能教啲主科嘅中英数啊、常识啊、科学啊嗰啲啦。跟住白板咧，多数就系上音乐堂嘅时候咧，老师会画嗰啲五线谱啊。唔知系咪因为容易拆咧？其实我觉得是一样的，不过我觉得好得意啦，即是他们会有一块可以活动的白板去做这件事。所以我就好有这个概念，觉得黑板和白板的用途是不同的。我小时候也有买过一块很大的白板，因为家人嫌我再咁样写啲粉笔咧，其实屋企好大尘噶嘛，咁佢哋就买咗块白板啦。嗰块白板都好大块嘅，真系我细个记得系成埲墙咁大咯。真系成埲墙挂满咗一块大白板，咁对于个小朋友嚟讲，哇，好满足噶啦嘛！由左边写到右边，真系成埲墙都系字咁。咁但系后屘即系到搬屋嘅时候，就冇再留嗰块白板啦。 嗯 嗯， 系真系真系几开心啊！夹 Barbie 啲童年 系啊，几得意噶。咁我觉得即系每个人都有佢唔同嘅回忆嘅，就算夹夹都系啦。可能将佢细个嘅一啲童年回忆或者故事咧。甚至乎玩意都可以带到嚟香港，有时即系同妈之间又好，或者同妈之间嘅小朋友玩咧，其实都会嘅。不过可能咧，印尼咧，我唔知道有冇好多嗰啲小朋友会唱嘅童谣啦，或者系譬如嗱，细个咧，我哋屋企就会教唱童谣嘅，真系。即系嗰啲咩月光光照地堂嗰啲啦，去到话氹氹转菊花园嗰啲啦，咁印尼多唔多呢一类咁样嘅童谣咧？ 有噶，有小朋友唱嗰啲啊，同埋瞓觉嘅时候有瞓觉嗰啲歌啊，冲凉嘅时候冲凉歌啊，瞓醒嘅时候瞓醒嗰啲歌噶。 咁我之前俾你睇嗰只咧，即系咩？卜啊咪啊咪嗰只咧？ 叫你食饭，叫你饮。 哦，呢个系 饮奶咯，系咯，快啲饮奶。 我净系识唱呢只嘅啫，所以佢 B B 嘅时候跟住佢学呢一只歌。 叫你乖乖地飲奶同埋乖乖地瞓覺， 係啊，好似真係識聽咁喎啲小朋友，所以幾時都係話咧，細細個開始俾佢接觸下唔同嘅語言咧，可能真係有用嘅。我而家都試緊呢一個方法，希望佢可以發展到多語言而又好輕鬆咁學習啦。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你知咧，格先生，女士们咧，梗系特别贪靓噶啦。唔好讲女士啦，而家男士咧，好多时都会口罩衬晒衫啊，成 set 咁样啦。尤其是而家口罩咧，越嚟越出得多唔同款式嘅时候咧，即系大家都系多咗去衬啊，或者系买咯。 你会唔会留意人哋啊点样衬噶？啲以前咧，我哋留意人哋着衫靓唔靓啫，成身嗰啲 O 唔 OK 啊，衬到啊鞋啊袋啊。咁你而家会唔会立埋口罩啊嗰啲噶？ 会啊，但系咧，我想讲嘅就系咧，如果我去睇人戴口罩咧，我第一样嘢睇咧唔系个花纹嘅，第一样嘢睇系到底佢戴口罩嘅时候咧，个口罩系挂喺只耳仔度啊，定系系穿过个头嗰种咁样嘅挂法？ 但系好少穿过头嗰个挂法噶。 唔系，如果你礼拜日出去嘅时候见到啲要包头嘅姐姐咧，好多时都系真系要兜过个头嗰种噶。甚至乎咧，我上次我觉得好好奇就系、是，格 Amy 你喺边度买咁多呢一种即系捐过个头嘅口罩咧？跟住佢话唔系啊，我自己自制噶咁样。 再加一条。 啊，佢唔系加条啊，佢系直情将嗰条口罩绳唔知点样剪开佢一半咧。跟住就唔知用咩方法將佢搏埋佢囉。 哇， 其实我真係完全睇唔出嗰个端倪，因为我完全睇唔出个 kick 係打咗去边度。佢应该係整得好靚嘅。 OK。 所以我就觉得哇，原来而家啲格格真係好有心思嘅，为咗要呢样嘢。咁当然我都有见过啲姐姐呢係包头，但係都仍然係用怪耳式嘅。即係可能係戴咗口罩先包囉。 嗯。 或者佢全日真係唔会除啦，咁就因为好麻烦啦，要除。 应该係撩一撩出嚟，然后再撩返入去就麻烦少少啫。 係呀，麻烦啲囉，即係要整个啲头发啦剩呀，咁可能有时会勾到嘛，因为。咁就都我覺得係麻煩同埋辛苦嘅，尤其是咧，而家好多人都會覺得啊，戴口罩已經係好焗啦。但係你諗下，姐姐包頭再加戴口罩，佢真係密封式嘅喎。如果好凍嗰個就 OK 嘅。 兩樣嘢唔同嘅，格 Barbie 點啊？ 一個係頭嗰個方面，一個係面嗰度呼吸嗰啲，應該係唔關事嘅係嘛？ 如果你熱起上嚟就關咯。你試下你嗱，今日講緊最高氣温係30度，你諗下包完頭再加埋戴埋口罩。系咪意思？ 所以咧，我觉得而家咧要越出多啲 accessories， 即系口罩托咧，里面托住个口罩，起码有个位俾你呼气、唞气嗰啲咯。我觉得系几好用噶呢样嘢。 越嚟越出得多款式啦，同埋越嚟越出得多形状啦。你见到市面上开始真系百花齐放啊，可以话系佢嗰个款式同埋设计真系乜都有啊。 同埋真係香港啲口罩真係靚好多啊！如果你話設計啊，同埋啲顏色啊，同埋啲 pattern 咧，所以咧之前嘅時候咧，有排過年嘅時候賣出好多啲好靚好鮮色嗰啲口罩嘅。咁當然影咗啲相，第一時間就去嗰度 send 去印尼啦，俾人哋睇咧，睇下幾靚幾靚我哋啲口罩。咁我哋咧之前見到嘅時候，我哋都有啊，我哋都有呢啲口罩啊，佢就都影埋啲相都寄埋過嚟。佢哋嗰啲咧話係好鮮色好靚嗰啲咧係。布口罩，唔係好似我哋嗰啲手術口罩，所以就唔同嘅。我哋呢啲係用一次咧，掉一次嘅嗰啲咧就手術口罩嚟噶，唔同嘅。咁就真係香港嗰啲咧係多款式到咧，就哇！我覺得咧，而家我都會留意人哋點樣襯，因為琴日我覺得係我見到一 pair 人咧，我覺得呢兩個人咧就幾好喎、啊、襯得，同埋我估唔到咧，因為我以為係後生嗰 fashion 啲嗰啲人咧係會咁樣襯，但係佢又唔係真係太後生嘅，但係咧就女嗰個咧就著啲衫咧係著 denim 嗰啲嘅，係牛仔 look 嘅，咁咧佢個口罩咧都係牛仔 pattern 嗰個口罩嚟嘅，咁就淨係。深色啫，但系佢嗰件蓝色咧都比较衬嘅。 咁通常我覺得我以為係女士襯啫，隔離嗰個男士通常都唔會特別點樣襯噶啦。唔係喎，隔離嗰個都襯埋嘅喎。隔離嗰個咧，佢係著 camouflage 嗰啲衫嘅，係點啊？camouflage 嗰啲係好似啲軍隊嗰啲，佢個口罩都係嗰個 pattern 喎。咁兩個坐喺度咧，我覺得咧，咦，就真係哇，佢有諗過，佢屋企分裝個口罩好多唔同嗰啲。 我即刻咧，你講緊頭先嗰兩個花紋咧，即係迷彩同埋呢個嘅牛仔咧，我即刻諗到已經有幾個品牌咧係有出到呢兩個系列嘅口罩。 但係你咁啱咁巧，嗱牛仔，我覺得屋企嗰啲分裝都有啦，褸嗰啲牛仔褸係人都應該有噶啦，冇一件都有兩件 牛仔褲咯，或者最起碼應該人 佢係褸啊嚇，佢唔係著牛仔嗰啲上身嗰啲 T 恤啊或者 shirt。但是 camouflage 那些衣服你都在家里都起码你有一件你才可以这样穿。它是褸來的。 都是的。 不是 T-shirt 的 Barbie。 我比较见得最多呢，我自己觉得女士的花纹口罩呢是 lace 咯。我发觉好多人都喜欢买 lace 的口罩。这个款呢是我从来没有买过也都没有打算会买的。因为我觉得我 carry 不到。咁其次咧就系啲花嘅纹啦，或者图案啦，即系好似格先生而家都戴紧一个花嘅图案嘅口罩啦。Yeah. 我自己咧就因为懒啦，所以就依排好多系戴啲正式嘅口罩啦，唔使烦啊嘛，因为佢唔衬极有个谱，我觉得。即系你谂下你正式系咪先？如果你要好唔衬嘅话，咁都 OK 嘅，除非你真系好过分啦，红绿黄咁样，咁但系都几衬啦，系咪先？又几衬咯，所以就系话正式咧，你点样撞嗰只颜色落去咧，都唔会话差太多嘅，我觉得。咁同埋有 pattern 嘅口罩，我有一段时间系好中意嘅，但系开始咧慢慢觉得，唉，即系朝朝早又要谂下嗰个 pattern 好唔好咧？咁 夜晚要衬定先噶啦，妈咪。你咁早醒， 我中意朝头早先衬噶。我想话咧， 赶唔切一分 钟。我真系好多时系朝头早先衬咯，啲嘢系咁。我觉得都好似嗰一刻咧，我试过好多次系夜晚嘅时候衬好咗，即系衫连accessories 连口罩咁样啦。去到第二朝，突然之间觉得我今日唔好想着呢件衫咁，我就会由头再衬一次咯。所以我咧都几中意系朝头早起身先衬，所以我会早啲啲起身嘅。但系我其实系好快嘅啫，因为我平时系可以系20分钟内出得门口嗰啲人嚟嘅。 哇！ 连埋衬衫，因为我又唔化妆嘅，日日都咁，所以我就好快嘅啫。其实刷牙、洗面、换衫，你一粒就系啦，套衫个头梳直佢就系啦，跟住行得了咁样咯。咁所以好快嘅咋，所以就 OK 嘅，我都允許自己朝頭早嘅時候有少少任性地要去配搭啊，自己啲衫啊、口罩啊咁樣咯。 哇，好緊張啊！我覺得如果咁樣搞唔掂啊， 係咩？你要幾耐出到門口啊？ 我耐㗎都，因為我慢慢嘆㗎，同埋我唔中意咧有人去嗰度等住我㗎。下一個係我啊，咁樣入廁所啊，你快啲出嚟嗰啲我唔中意嘅，所以我會喺嗰度揾啲時間入個 slot 咧，全部都係我嘅啦，你哋唔好嘈。 我都中意咁样噶，但系有时系避免唔到啊，因为我屋企另外一个咧好中意失惊无神弹起身，好多时都系咧，我明明话你今日明明唔使翻工，你咁早起身做咩？跟住冇啊，起身做嘢得，你等等先，你俾多半个钟我，你走开咁，我好需要呢一种私人空间咯，即系我好中意屋企咧系冇晒人咧，自己一个人喺度活动咯。即系我几中意呢一种宁静，我又唔惊嘅，自己一个人静嘅话，咁所以我又 OK， 我又几享受呢一种宁静。咁你有冇留意，如果人哋姐姐要几耐出得门口啊？ 哇，应该好快噶， 好快啊！可以好快嘅。如果要翻工嘅时候咧，通常我留意都系好快嘅，即系5分钟换件衫、梳洗完就 OK 啦。但系如果唔使翻工，2个钟到啦，慢慢化妆扮靓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缅甸多处有民众趁星期六建军节上街抗议军方发动政变夺权，安全部队开枪镇压，据报增至至少114人死亡，包括小童，是上个月军事政变以来最血腥的一日。西方国家持续关注缅甸局势，美国驻缅甸大使 瓦杰达表示，流血事件令人震惊，强调缅甸人民已经清楚表明不想活在军人统治下。美国大使馆发言人说，在仰光的美国文化中心亦都遭到枪击，无人受伤。英国外相蓝图文指出，当局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和儿童是新的低点。欧盟驻缅甸代表团形容星期六是缅甸恐怖和耻辱的一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说，暴力行为进一步加重政变的不合法性和领袖的罪责。美国多处有民众游行抗议针对亚裔的歧视行为。纽约皇后区法拉城有几百人聚集，高叫口号，歧视更谴责近期在美国多处发生针对亚裔的暴力犯罪和歧视事件。有示威者说，他们在美国生活了30多年，但近期接连发生的种族歧视事件令他们忍无可忍，必须走上街头表达诉求。报道说，美国几十个城市同日亦都有类似的抗议活动，其中纽约至少有两场的示威。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星期五晚发生至少两宗枪击案，造成一人死亡、七人受伤，其中四人危殆。其中一宗枪击案发生在一间酒吧外，警方说一名男子以手枪向酒吧外的人群开枪，多人中枪受伤。警方到场之后，分别在酒吧内同一间便利店入面发现两名的伤者，另外有三人坐车自行前往医院，警方正在追捕枪手。而在同一晚，两名男童在费城另一地区踩单车期间遭到枪击，其中一人死亡，枪手仍然在逃，但警方相信两宗的案件并无关联。埃及首都开罗一栋九层高的住宅大厦倒塌，增至至少18人死亡，据报另外有超过20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当局派出大批的救援人员到场搜救，并出动大型机器协助清理瓦砾。警方封锁附近的地区，阻止民众进入事故现场寻找亲人的下落。埃及楼宇经常出现日久失修的情况，过去发生多宗楼宇倒塌的事故，目前不清楚今次意外原因。当局已经下令调查，并正是检查附近建筑物的结构。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薄雾和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早晚潮湿，今个星期天气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了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无论选择在纪念花园或者在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的心愿，将美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的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咁靓啊啦，记住你。 仍是巅峰自创传奇，未会抛弃自己，在疯癫中改出诗篇里那种完美，怪人寒夜远飞，世人娱乐至死，这副躯壳醒觉，让我思想脱离欢愉与痛悲。 Candy 话制作《如诗》嗰首歌嘅时候咧，佢已经同填词人朱琳提过白眉呢两只字好靓，不如攞嚟做歌名，写一下呢个反智嘅世代。结果来来回回得出嘅系少年终究不是强壮愁呢一个主题。 梦未成幻影，路未燃烧冰，心跳走停。 作曲 Candy 苏豪，朱林填词有朱林，编曲监制 Candy 苏豪。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Candy 酸白味。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早上时间来到7:36，现在刚刚37分，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最后半小时的 Beautiful Sunday。 Salam Vaki Gak 先生， Salam Vaki Gak Barbie。 好了，这个时候跟大家看看今日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今日大致多云，早上有薄雾和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是约30度。即是其实如果你今日要外出的话，真的要大遮啦。现时室外录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90%。 Sekarang temperatur 23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udara 90%, dan hari ini kebanyakan berawan, pagi ada kabut sedikit dan juga mungkin 1-2 kali hujan yang gerimis. Dan pertengahan hari akan mulai bermatahari cerah dan juga hari ini panas, paling tinggi mencapai 30 derajat Celsius, juga ada anginnya. Dan ke depannya itu pagi juga akan lembab dan juga akan sudah mulai panas. Saya ingin tanya,先就喺呢个咁 minus 嘅日子咧，再加埋有呢个落雨嘅日子咧，你觉得咧平时咧格格咧喺个袋度咧经常有带遮嘅白绒嘅呢一个嘅情况咧多唔多咧？ 一定要，我觉得就、我个袋咧，我都系格格啊吓，我个袋咧长期咧364日啦，应该都有遮嘅。 啊，咁有 一日嘅时候咧，我问你借咯，通常都系咁噶啦。 系、哦，你问我借个把遮，我唔记得咗、yes. 完全啊，所以你都几保守啊，364日。咁你呢个 quota 只有一年用一次嘅咋？ 因为真系咧，如果系唔系因为雨咧，我觉得香港通常都系有时好晒嘅。 系、但系大家中意晒，我觉得。 佢晒得嚟又真系系好唔舒服嗰只， 即系太残眼、太辛苦 咁我都会用嘅。 是但是呢，因为香港人呢，我知道有一啲嘅行业或者某一啲嘅人士呢，係真係習慣每一日都带把遮嘅。有啲人呢就鍾意好似我咁呢，就会收埋把遮喺公司柜桶底咁样啦，以备不时之需。而呢把遮呢，即係我夠膽讲我自己呀，如果毛毛雨我都唔会拎出嚟用㗎。因为我好觉得自己是不会记得摆返一把后备遮在公司。但有时我又问自己啦，咁如果毛毛雨我都唔拎出嚟用，咁我把后备遮摆到做咩呢到底。 你个袋冇遮㗎？ 我都冇遮㗎，我都唔细你睇下。 但你可以买更加细嘅遮㗎嘛， 我其实有㗎。我已经 系 因为我个袋嘅 size 越嚟越细啦，所以就将个遮嘅 size 同埋重量都减到越嚟越细同埋越嚟越轻啦。但係呢，人始终系咁㗎，你总会觉得系拎得少一样就得一样。咁所以我都唔鍾意係长期摆把遮喺手袋㗎。我自己觉得点解我会咁样问你呢，因为呢格格呢通常你有冇留意佢日常呢，如果我见得到嗰啲啦，就係会出街嘅格格啦。日常出街呢多数都係要有嘢做嘅。一係买嘢啦，一係可能拎啲嘢出去啦，或者係有啲嘢要做先会出街嘅。如果唔係呢就係、抽放学啊，或者係等活动班啦。我甚少见到格格咧，系拎 遮， 系啊，同埋好，因为点解我会知道佢冇带遮？因为好甚少见到佢拎袋啊，直情。 嗯， 你唔觉得好多格格，譬如抽放学嗰啲格格咧，十个咧有九个咧系唔孭袋 嘅。通常都如果孭就孭啲布袋或者环保袋嘅。 我见嗰啲格格咧，真系我见我自己学校附近嗰啲啦，即系女学校附近嗰啲啦。 大部分咧系两个裤袋摆晒所有嘢噶。 咁犀利？ 系啊，手拎住电话，左边一个锁匙，右边一个银包，同埋一张嘟嘟卡或者八达通咁样咯。 哇，犀利啊！ 系啊，即系大部分人都唔拎袋噶。咁跟住我就谂啦。以前唔係話興咧，拎個大袋咧，咩都執曬落去咩？即係譬如你放學拎個書包咁樣，你個書包唔使手玩啦，可以擺落個袋度啦，或者個袋可能你買餸，咁又係一包二包抌曬入去啦。嗱，如果係買餸嘅格格咧，我就見到多數係一個大環保袋啦。學你話齋，即係都多係size 大啦，而且係你見到都係循環，都係用住嗰一個習慣用嘅環保袋啦。但系嗰个环保袋多数都唔会有把遮喺里面嘅， 嗯， 所以我就觉得印尼人系咪都冇一个带遮出街嘅习惯呢？ 咁我系一个系好 special 嘅印尼人啊，系咪？ 系啊，我都话所以系唔同行业嘅人会唔同咯。如果你日日都系落街买餸，我估你都未必会带住把遮， 因为觉得系实在好重啊，阻住我卖棵菜啊，个遮分钟我卖多几条辣椒变就系俾你霸咗。但系我咧如果系有价格喺屋企做嘢咧，第一时间咧我都会准备八达通，你一定俾价格噶啦，锁匙啦，同埋咧，其中一个系我要俾个遮佢噶。 哦， 咁起码你自己咩啦，自己拎啦，你要点样用啊？你点样去嗰度 keep 啊？摆喺边啊？系你自己。 哦，你会咁样分噶？因为我屋企咧系好自由噶，总之有一个系遮嘅柜桶。就话俾佢听，总之你同其他生活必需品一样咯，即系同一张 tissue 系一样，你要用就攞啦咁样。 因为你对遮嗰啲求其啊嘛，我好中意我啲遮嘅，我啲遮 咁你收埋你把遮会唔会啊？ 吓， 你会唔会惊佢用咗你把遮，然之后你收埋佢？ 同埋我啲遮咧，我用完咧，我唔会夹硬咁样执入嗰度。我遮嗰啲全部有晒袋嘅，我个遮个袋我唔会唔见嘅。如果唔见话跌咗咧，我会行翻转头揾嘅喺边噶。 咁严重噶？ 系噶， 我唔会噶，我跌咗算噶。 同埋我啲遮咧用咗好耐咧，啲接咧都仲好靓噶。一开嘅时候咧系直嘅，我唔中意咧开咗个遮咧，你见到系巢噶。 我同你系一样嘅，我曾经有试过做一样嘢添，我有试过搵 steam 机 steam 把遮添， 得唔得啊？ 你知唔知点解啊？ 因为已经系巢晒好核突啊 ！No， 唔系因为想烫啊，系因为咧好多时你把遮用得太耐嘅时候咧，佢嗰个防水涂层咧会甩咗， 嗯， 咁就开始会有啲可能索水啦，或者系漏水嘅状况。嗱，我试过真系以前有啲咁样嘅情况嘅。咁呢个方法喺边度学嘅咧？就系嗰阵时咧有一啲系卖一啲防水运动衫嘅铺头教嘅，就系话当你可能嗰啲风褛咧着得耐咧，明明系面嗰阵涂层咧系有啲防水功能嘅时候咧，但系你发觉点解好似只手湿湿地嘅着下咁？原来就系嗰个涂层甩咗。佢哋话原来咧，你洗完之后咧，用清洁剂咧越洗咧，佢就会越磨蚀得嗰个布料薄啦。咁遮呢个道理系一样嘅啫，佢都系有个防水涂层喺面。咁原来咧，你可以用蒸汽嚟修复呢一个防水嘅功能嘅。 系 系啊，所以我就将呢个遮啦，同埋风褛咧，因为我屋企有个 steam 机，我屋企冇烫斗嘅， 系 我系唔识用烫斗，我好惊用烫斗嘅。 steam 容易啲嘅。 唔知点解，我硬系觉得用烫都系会辣亲。嗱，用 steam 机烫衫咧，我系好中意嘅。我系一日可以企喺度，譬如我换季咧，我要烫翻啲衫噶嘛。我试过一日企喺度烫三十几件衫，我系冇问题嘅，我完全唔觉得攰嘅。虽然系由天光烫到天黑咁，我烫得好慢，但系我好享受嗰个烫衫嘅乐趣嘅。因为见到嗰件衫咧，你会逐件攞出嚟拼下，好开心咁样啦，就挂晒喺个架度。咁但系咧，我真系会攞啲遮出嚟咁样 steam 咯，同埋攞啲防水风褛出嚟咁样 steam。 即系 OK 嘅 steam 完。 OK 嘅，同埋咧，学你话斋，不过你唯一可能如果你好中意佢本身嗰个接痕咧，你就喺嗰啲接痕度，你可能要有啲手下流程啦。如果唔系你 steam 完晒咧，你 就 自己 滑晒啦， 佢又滑晒，你可能唔中意咯。 咁格巴比一定都未拎过啲遮去整，如果滑 拎过， 整过 拎过。 哦，即系如果咁样，你都几中意嗰把遮？ 唔系，系因为嗰把遮买翻嚟好贵，而本身嗰间遮公司，你知以前香港有间好出名嘅遮公司咧，系讲到话终生保修噶嘛，嗰把遮。 哇，咁犀利！ 嗱，讲紧系我细个嘅时候嗰、那个年代系几百蚊把遮啦，咁佢叫好贵咯，咪先。 我一定要整翻好佢吓，我唔理 啊。咁你又会觉得？既然佢保修啦，咁你咪送翻去整咯，系咪？系啊，咁就真系整得好嘅。咁但系随住时代嘅进步啦，同埋随住嗰个品种嘅选择咧，我就有少少嫌某一啲可能比较耐用嘅遮会重啲嘅，真系啲遮骨重啲。 旧嗰啲遮系重啲嘅，越出越新嗰啲系越轻嘅，同、大褛一样。以前啲褛好重嘅，而家越出越轻嘅。 系啊，咁就会开始唔想再去用呢啲咁旧嘅遮。但系我屋企系有一个遮柜，同埋一个遮柜桶咧，我系有 collection 嘅。 嗯。 我啲遮，因为以前咧，我细个嘅年代咧，系好中意好多地方嘅纪念品咧，都系出遮嘅。唔 知点解，我都唔知点解。我屋企有好多姐咧，系譬如我以前母校嘅，唔知几多周年印咗喺度，乜乜乜乜乜 school 嘅几多 anniversary 咁样印咗喺度。你咁话真系唔会抌噶嘛？但你又唔会用、啊。咁话说有一次试过咧，嗱呢一个。纪念品珍藏咧，当然系陪伴我成长嘅家人就了解啦。咁但系到我嫁咗之后，我就搬屋噶啦嘛，就连同我呢一堆嘢都搬去同我老公一齐啦。咁我试过有一次见到我老公拎住呢把纪念品啫，滴晒水咁样翻嚟。跟住，因为我好记得嗰只颜色咧，系我以前母校嘅一啲好特别嘅代表 icon 嘅颜色嚟。我相信呢一种颜色嘅配搭咧，喺出边嘅遮系比较少啲。所以我一眼见到佢拎住呢一个颜色嘅遮翻嚟嘅时候，我已经系点解会咁嘅？系直情想喊出嚟，你明唔明？因为嗰把系真系真系廿年都有，我谂过或者。你真系攞出嚟用，我自己都唔舍得用咁，咁结果冇咯，都唯有晾翻干佢，抹翻干净佢咯，冇办法，跟住就收埋佢咯，而家要，而家就攞啲胶袋包实佢，即系等佢觉得我唔系话唔俾你用，不过我觉得如果你觉得咁麻烦，可能你就会选择唔用咯，咁自己都好好保管啦、即系个道理一样嘅，好似孖之间，如果你有啲嘢真系唔想格格去斗嘅，咁你又觉得你 分开佢咯， 系啊，分开。或者你在生活上真的要沟通得很清楚，譬如可能家里有些东西不可以共用的，你就要讲清楚 了。我家里真的很多东西不可以共用的，是啊，连我的碗碟那些都是不共用的。 欸，我家里也是的。 所以呢，你不要说是格格是外人，所以我给你的东西是不同的，跟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家里人都是用回自己那些，不会跟人家共用的。 但是有很多东西就你不会那么麻烦，例如可能家里的抹手布，厨房嗰条抹手布你都冇得唔共用啦，系嘛？除非你左右掉一条， 我真系几乎 我都会成日换啊， 一日换一次，分钟一日换两次添。 我见到佢，总之湿咗一笪，我就换咯。所以屋企系长期起码有三条同款嘅布咯，每一个地方 最好嘅 换得好好密咯。 但系个问题，你如果全部同款咧，人哋以为你唔换啊？ 哦， 因为一样。 你知唔知我细个试过全部同款嘅衫裤，人哋以为又系着同一套衫。 咪系咯。 但其实我个人系咁，我到而家都系咁嘅。我好中意嗰样嘢或者着得舒服嘅嘢，我会买多几件，系啊，好正常。咁但系有时候我都会因为惊人哋误会咧，我就算啦，都系唔好着呢个款啦。今日即系有呢啲咁嘅考虑咯。 Yeah. 印尼芒果的种类繁多，有大有细。当芒果未成熟的时候呢，会偏酸，印尼人会用糖、盐或者辣椒凉拌嚟食。而当芒果成熟之后，就会变成黄或者是橙色，就会带有独特的清甜果香。 由于芒果具有快速成长、高产、经济效益高等等各种特点，令到芒果生产不断得到发展和改进。时至今日，芒果成为印尼最高出口量的水果之一。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就要留意住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由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推动的 Beautiful Sunday 啦。 二台通识六十秒。 人当是源自印尼西苏门答腊岛米南的美食，亦都有人叫它做巴东牛肉。 巴东牛肉的起源可以追溯至西元1550年的米南加堡地区，因为当时没有冰箱，当地的加堡人将肉类用椰奶香料煮熟，希望可以保存更长的时间。 传统的做法是用木头起火，手工捣碎香料，然后厨师不断慢慢搅拌椰浆，同时间还需要注意火候的大小，等到牛肉够腍，椰浆收干，香料都煮匀，那就大功告成了。 一道巴东牛肉需要至少14种基本的香料，当中有不同的辣椒、胡椒、豆蔻、洋葱、蒜头、姜、青柠檬、月桂叶、姜黄叶和其他香料。 为什么会说至少是14种香料呢？因为越富裕的人能够加入的香料就越多，口感和层次都会越丰富。 人当作为米南饮食文化的代表之一，所以在很多传统仪式、隆重宴会场合上都会用来宴请宾客。 不止这样，人当的发源地西苏门答腊岛每年都会举办人当祭，希望继续将这种美食发扬光大。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Beautiful Sunday， 格瓜比格先生。 好啦，既然头先啊，诗芬同崔杰彤都话要收听更加多嘅印尼资讯，当然啦，资讯少唔得咧，就系由阿格先查帮我哋提供一下啦，讲下呢啲系咪禁毒嘅资讯先啊？ Ini adalah informasi mengenai vaksin ya. Jadi Departemen Kesehatan telah mengadakan sistem waspada untuk imunisasi COVID-19, termasuk menerima laporan efek buruk setelah imunisasi mengenai vaksin COVID-19 yang digunakan di Hong Kong dari pengada layanan kesehatan dan industri farmasi. Sesuai syarat regulasi pencegahan dan pengendalian penyakit atau penggunaan vaksin bab 599K untuk memonitor efek buruk yang terjadi kepada penerima vaksin terkait, Direktur Kesehatan menunjuk komite ahli dalam penilaian kejadian klinis setelah imunisasi COVID-19 untuk memberikan penilaian independen tentang hubungan sebab-akibat antara efek buruk setelah imunisasi dan vaksin COVID-19 yang digunakan di Hong Kong, dan untuk memberikan saran ahli kepada pemerintah tentang hal keselamatan dan keamanan. Departemen Kesehatan juga bermitra dengan Universitas Hong Kong untuk melakukan pengawasan aktif programnya mengenai efek buruk tentang perhatian khusus berhubungan dengan vaksin COVID-19 ini. 呢个系关于咧疫苗嘅相关资讯啦吓，咁亦都有其他嘅资讯要同大家讲一讲嘅。 Jadi ini pesan anti narkoba, karena walaupun kita merasa stres atau merasa bosan atau merasa lagi hubungan emosi kita lagi-lagi turun atau bahkan merasa sendiri. Setiap hari juga menemukan banyak sekali hal-hal yang bisa membuat kita itu tidak tahan ya. Tapi menggunakan narkoba itu bukan memperbaiki keadaan tapi memperburuk. Jadi narkoba contohnya namanya es atau ganja itu juga tetap bisa membuat orang kecanduan. Dan menggunakan narkoba bisa membuat kita membayar harga dengan kesehatan kita, keluarga kita, harta kekayaan, bahkan hidup kita. Jadi sekarang kita harus tetap bertahan dan katakan tidak pada narkoba. Kalau butuh informasi atau bantuan, telepon 186-186 atau kirim pesan ke 98-186-186. 186 呢個意思呢，如果你有需要提供呢個需要協助的話，可以找回相關的部門，看看可不可以幫到你啦，啲抗毒嘅資訊嚟噶。最後咧，仲有一啲嘅疫情相關資訊要提一提大家嘅。 Kebersihan diri dan lingkungan itu penting untuk melindungi diri dari COVID-19 dan pencegahan penyebaran di masyarakat. Jadi waktu kita bersin dan batuk, tutup mulut dan hidung dengan tisu, pakai masker dalam transportasi umum dan tempat ramai, tisu dan masker bekas buang dalam tong sampah yang tertutup. Jadi kita juga sering bersihkan tangan dengan sabun dan air minimal 20 detik atau dengan hand sanitizer. Dan siram pipa pembuangan air di rumah atau U-trap dengan air setengah liter tiap minggu dan tutup toilet sebelum dibilas. Juga di luar kita jaga jarak sosial, kurangi keluar dan kumpul-kumpul, dan hindari keramaian. Sangat dianjurkan untuk menghindari perjalanan keluar Hong Kong kecuali sangat penting. Dan waktu kembali ke Hong Kong pun harus pakai masker lagi ya sesudahnya. Dan kalau punya gejala saluran pernapasan, pakai masker, dapatkan pengobatan secepatnya. Bukan错啦，疫情期间咧，大家都系咧最紧要做好啲自己个人防护嘅一啲相关措施啦。戴口罩、勤洗手咧，呢啲系必须噶啦。咁亦都希望咧，星期天就算系有假期嘅你咧，真系唔好去人多挤迫嘅地方啦。希望咧减少呢啲聚集咧，就可以减低感染同埋传播嘅风险啦。好啦，下个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我哋 Beautiful Sunday 再见啦，拜拜，格先生， 拜拜，Barbie。